乐享北京，本期为您播出倒流时光的声音，冰雕刻时光的周慧为您带来那段不被遗忘的时光。关注微信公众号 RBC 乐享北京，更多精彩呈现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130余味本草配方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，详询400919168888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1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Mr. Sorry, this is your mission. This is your mission. Mission. Mission. Mission. 穿着穿着线的内容标准循环播送，标准循环播送。天里有的土的路人，心里有孙悟空。难过，因为梦露低分手无所谓，但他们真的见了他们再说。我的奇了怪的那些故事都关于我，我也奇了怪的你的亲人真的是我。奇怪不管了，我就随你怎么说无所谓，让你真的见了他我再说。 无法形容，要爱就爱到词穷，雷打不动。要我说风好就带的都难辨雌雄，怎么说你听不懂，他听不懂，装听不懂，都听不懂，不懂那就躺着。 Right. 娱乐就是娱别人的乐，开自己的心，不造谣是底线，既造谣还伤及无辜，那就太过分了。可能你也遇到过被娱乐被躺枪的时候，可以参考一下赵永新，不回应，清者自清，何必在意。今天的 open 是来自赵永新的新歌，对不起先生，不拘小节，不畏闲言，潇洒自信，有点酷哈。又是一周没见面了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一节我们听听赵永新的新专辑《躺着》。在我们最近几期排行榜节目中，赵永新的两首歌都上了榜。我说这个小伙子的动词大词很有趣，每首歌都在讲一个道理，不算深刻，也没有说教，听完让人会心一笑。电音是当下的潮流，像赵永新这样做一张有想法还不作的电音唱片，最近的华语乐坛还真找不出第二个。来听下一首《不可方物》。 你说孤独让人思考，你说我们需要思考，你说我们拥有一切，只是住在那孤岛。你说失败别太计较，你说我们别去计较，你说我们要的一切全都住在那孤岛。对，我不反对，可是有些事情就是难免真伪，难免站错位的我，碎的我，醉的我，废的我，对的我，不会，绝对不会，可是有些事情就是难免针对，潜意识作祟的我，看的我，累的我，算了我。我不想忙着没有路， 有些事难辨真伪，不想跟风站队，不想心口不一，不想班门弄斧，就希望脚踏实地的走自己的路，就不用装成一副不可方物的样子，真实的享受人生，面对孤独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照样可以生龙活虎。赵永新的这张新专辑主体是电音，其中也收录了一些情感细腻的歌，比如接下来的就算你还在，是以弦乐为主的情歌，据说创作灵感来自一幅画，赵永新给画里的人物设计了故事情节，四三拍的节奏既让歌曲显得很复古，同时还营造出了一种电影配乐式的意境。这首歌探讨的是该用怎样的心去面对旧爱和过往，就算你还在，我们还是一样不懂去爱，跟旧爱说拜拜，往后的日子请你释怀。 睁开三朵镜，没有阳光的阴影里头，色的裙摆自由在爱爱，留下的期待全都落在云层里无奈，就快要离开随风在爱，这样的时候好像都不存在，起来才精彩爱。 黑白，设计起来才精彩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您在这儿收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一节跟您介绍一支叫做时光街的年轻乐队。我是无意在哪个客户端溜达来着，听到他们的歌觉得很有趣，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你。这支乐队比较特别的地儿就是加入了采样，红白机中的那个声音。一般电子乐里加入另类的采样代表了复古，但是你听时光街的歌并不复古，反倒很洋气。听歌认识一下他们，第一首歌叫《平行世界》，有点科幻，讲的依旧是现实。 想过有那么一个世界，另一个你穿越在时空间，我的世界像宇宙，谁也 谢谢你不用表演，展现 平行世界是一个物理学概念，经常在科幻故事里出现。在现有的科学条件下，平行世界只是猜想，但是人们愿意相信平行世界的存在，当作对现实世界的弥补。时光街属于很有想象力的乐队，想象力来自主唱王彤，一个有才华颜值高的女生，她是乐队的创作核心。下一首歌讲述了一个灵魂出窍的故事，我朝你的方向飞，却怎么也抓不到你，可以理解成对爱人的呼唤，或是缅怀逝去的人。来听这首《时光带我飞》。

嘲笑的人会有什么不同，在各自的角色中不断挣扎翻涌，从大地到山顶再回到大地的裂缝，千百年来巨石滚动，而谁又会惶恐，虽然被负重压，虽然单枪匹马还是阻挡不了我的步伐，向着高处挣扎让我蔑视惩罚，我只能相信自己的步伐，停不下的舞，我会重新舞，我看不见你，看不见未知的命运，你深不见底，每天都想要放弃，看不见自己，看不见下一个黎明，你会在哪里，明天又为什么恐惧，陷入怀疑，嘲笑和被嘲笑的人会有什么不同，困在各自的角色中不断挣扎翻涌，从大地到山顶再回到大地的裂缝，千百年来巨石滚动，而谁又会惶恐，虽然被负重压，虽然单枪匹马还是阻挡不了我的步伐，向着高处挣扎让我蔑视惩罚，我只能相信自己的步伐，停不下的舞，我会重新舞，我看不见你，看不见未知的命运，你深不见底，每天都想要放弃，看不见自己，看不见下一个黎明，你会在哪里，明天又为什么恐惧，陷入怀疑。 每个时代都有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努力，这并不是你不再努力的借口，意义都是人创造的，相信自己有梦的人生总能见到光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才的歌来自汪苏泷的《旷梦》，旷是旷野的旷，梦是梦想的梦。汪苏泷推出了全新 EP《克制凶猛》，EP 中收录了三首歌，第一首《盗火》正在我们的周日排行榜节目中打榜，今天趁热带你听一听其他两首歌。这张 EP 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企划概念，创作灵感都来自希腊神话故事，《盗火》的主角是普罗米修斯，《旷梦》是西西弗斯，第三首《黎明降临之前》主角是阿喀琉斯，托物言志，汪苏泷太想证明自己了。 沉默，只剩风在经过，真理如战一层薄，互相一直包装。远方恐惧被坚强，凶猛巨兽被释放，宣告希望早已被刻在了誓约之上。我独自心埋悬崖与火海，心从深黑与烈火就此徘徊。武器肆虐薄弱，让我放手一搏，在这长战一直为信念而活。长夜，我不受威胁，如果说明天注定是浩劫，用我的大雪将这故事改写，当一笑颜笼罩整片大地，我不再祈求它会散去，顽固意志的游戏，哪怕我要与这个世界为敌，挡不了城墙化作废墟，让我迷失所谓的宿命，有人世界为敌，光影坠落在谷底，黑白颠倒的规矩，感觉封印了身体，我叫醒沉睡的你，确认是错还是对，要 怎么顶我的嘴，站在山峨的边陲，守护最后的蔷薇。魔鬼的语言， 魔鬼的语言， 贪婪的双眼， 贪婪的双眼， 冲破这深夜， 冲破这深夜， 我不受威胁， 我不受威胁。 如果说明天， 如果说明天， 注定是浩劫， 注定是浩劫。 用我的热血， 用我的热血， 将故事改写， 将故事改写。把你笑颜笼罩整片大地，我不再祈求它会散去。玩不如一直的游戏，哪怕我要以这个世界为敌。挡不了城墙化作废墟，让我迷失所谓的宿命。有多人等待黎明降临，我准备好以这个世界为敌。让硝烟笼罩整片大地，我不再祈求它会散去。顽固如意志的游戏，哪怕我早已这个世界为敌。当多少声响化作废墟，让我迷失所谓的宿命。有人等待黎明降临，我准备好以这个世界为敌。 我对汪苏泷了解并不多，之前看到他的名字是一条微博热搜，好像在一个综艺节目里涉嫌假吹，就是吹笛子哈，被很多大 V diss。我当然不是要嘲讽汪苏泷，其实仔细听了他几首歌，再看了一下他的资料，发现是一个很不错的创作人。汪苏泷并不是选秀出身，他的成名源于音乐网站，当年跟许嵩、徐良并称为网络三巨头，这个标签不能完全说是褒义的，但后来他用了很多年证明自己不是单纯的网络歌手。出道七年写了100多首歌，属于比较勤奋的那一类，其中还有一些流量爆款。克制凶猛是汪苏泷对电音的尝试，之后他又推出了一首抒情单曲，作为克制凶猛的孤独篇。歌曲在讲什么不用我多说，看标题就已经很明白了。来听这首《全世界陪我失眠》。 也许是看过了太多关于分离的拥抱，也许是写过了太多伤春悲秋的曲调，我每天都不太爱笑，也没什么烦恼，只是做什么都感觉有点急躁。最近看到了你和他新的合照，不同不痒的情绪好像也没有多难熬，也尝试要把日子过好，却越调整就越糟糕，麻木的像一场好不了的感冒。飞船绕着地球一圈一圈，全世界陪我失眠，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年，引擎加速燃烧远离地面，绝望陪着我盘旋，闭上眼。 界陪我失眠，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。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站在年轻的路口，我被彷徨坠了尾，黄色的叶子落下，心绿又生长，无论怎么样，是墨迹或是异乡，无论怎么样，我已经拥有的比我应得的更多。欢唱，之所有未眠之夜，哦，尴尬的面庞，眼睛里还带着无数幻想，是你给我勇气，让成长笑容，又多了一个伤口，这是幸福的折磨，又是一不小心，再次被生活流放，无论怎么样，我已经拥有的比我应得的更多。午夜的欢唱，带着无数幻想，是你给我勇气，让成长变得容易，让我乘风破浪，别让世界改变你的笑容。 从容的不够，我在一个清晨听风儿的歌声， 所有未眠的夜，不管是狂欢还是悲伤，都值得被纪念。这是张希带来的新歌《致所有未眠的夜》。我听歌的方式还是比较老派的，点开一首歌必须马上看到歌词，第一遍对着歌词听，到了第二遍再去感受其中的内容，基本上第二遍听的时候心里就确认这是一首好歌了。张希的音乐很合我的胃口，最近他推出了新专辑《遥远》，有几首歌在之前的节目中曾经推荐过，今天带你听另外几首。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下一首歌听前奏就会爱上，希望的颜色。 别让生活中的希望的颜色，不是所有倾诉都被聆听着，随他去啊，肩膀最后的一次相见，彼此怀念在茫茫人群中，随他去啊，我想你翩翩飘，飘扬在这喧闹中，眼睛从来不会欺骗，也忍得住欺骗，偶像 希望涂满红色，红色就是希望的颜色，别让生活冲淡它，这是张希对于希望的认识。